好，嚟第二节咯， 系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要讲下美国空军嘢话， 系 啦，咁啊，今次咧就都唔系净系美国空军嘅，美国空军、海军同埋陆战队，咁咧佢哋近排咧就有个叫做橙旗军演啊 ，Orange Flag 啊，咁呢个橙旗军演其实你预就好似红旗军演咁啦， 系咪对应噶？ 红旗军演可能 色对应， 可能我怀疑点解咧橙色咧沟咗其他色就变唔系红色沟淡咗嘢就变橙色啊嘛，咁即系沟淡咧就系俾其他嘅嗰啲咩海军啊，陆战队沟淡咗，咁红色沟淡咗咪橙色咯。其实咪寓意即系佢啲机系俾我哋啲机炸啦。 哦， 我估咋，即系因为做乜叫橙旗啊？系咪先？好啦，咁啊一个姊妹演习啦，叫做咁啊。大家知红旗军演咧，其实就系即系两边对抗啦，两边机种对抗啦。通常即系空军咧会派两边机种嘅对抗，就做一个日常嘅训练啦。咁咧，但系大陆你知都有嘅。 系 都系红旗军演啦，当然大陆流多啦，即系大陆就咁嘅，有个叫红军同蓝军啦，佢哋唔叫红旗，叫红军蓝军啦。咁咧就红军咧就代表住佢哋嘅政府军啦，蓝军就敌军啦。 系 咁，但系永远都系蓝军赢嘅。 哦， 咁蓝军通常有啲咩装备咧 ？J 二十 系 最劲嗰啲咯。 系 咁你红军呢边咧就系啲可能普通塔客咯。 系我输咗我走先。 但系佢哋系轮佢嘅，即系可能系今次系派四个红军就对一个蓝军。咁咯，咁啊逐个车轮战，但系蓝军通常都赢嘅，好少会输嘅。嗱，咁讲翻呢个啦，橙旗军演啦。咁而橙旗军演咧就喺边度咧？喺加州啊，同埋内华达州。嗱，内华达州大家可能唔熟。 托根嗰度。 嗱，内华达州托根系咪嗰度啊？ 托根系内华达。 嗱，内华达咧有啲咩爱德华空军基地啊，同埋有呢个 Area 51啦。 系啊。 咁啊，51区啊。咁所以内华达州好出名，同埋内华达州其实系咪即系有嗰个咩拉斯维加斯啊？ 系啊， 好似喺嗰度啊， 系 啦，至于沙漠地区啦， 系 咁啊，加州都系有沙漠地方啦， 系 啦，三文治嗰度系嘛， 系 啦，咁啊，即系成日都有沙漠。 白人住边啊？ 咩？ 你做咩白人住边？ 佢住嗰头啊？ 住嗰头。加州， 我估啦。OK， 好啦，咁讲翻啦，咁咧就主要测试咧三方协同作战能力。 系， 其实我都系 show off 咯。即系其实讲乜鬼啊？三方协同，即系你谂下，如果你到时真系三方协同，就唔系你三个单位做噶啦， 系 完全系作战指挥部啦，即系嗰阵时去做啦。好啦，咁嗰阵时佢哋话出动战机一齐执行任务啦，咁讲，咁大家就估啦，今次会出咩机啦，系咪？嗱，咁咧就每个地方都派嘅，空军咧今次出咗 F-35A、F-22、F-15C、F-15E 同埋 F-16。 哇，出 F-35 都几历史性喎， 劲噶劲噶，今次 而家出 F-35出嚟演练，即系话唔系 F-35 已经可以准备作战噶咯？ 其实得噶啦， 因为佢直头对手系就系佢啲旧机嘛。即系话已经可互相打得噶咯，已经系。 我谂佢啲对手其实都剩翻咩咧？剩翻苏27啦，苏30啦，苏35。 苏27应该唔得噶啦， 系咪呢啲啊？ 系啊，苏27应该俾人轮。 唔系苏27对 F-15C 啊嘛。 F-15 啊，都得嘅。 都得啦，都得嘅。但系 F-15E 又唔得啦。 系啦，苏27全民可以打赢 F-15A 噶嘛？ 理论上得嘅，理论上得嘅。A 又 啊 ？C 又唔知啊 ？C 唔知啊？唔知系啦。好啦，另外咧就海军咧会派咩咧 ？F-18E 啊，大家知啦，超高大黄蜂啦。EA18G 啊，同埋 E24 系鹰眼， 哦， 一航母舰啊嘛， 系 啊鹰眼啦，但唔系 ED 啊， 系 二 C 啊 ，D 嗰只系先进鹰眼。 有冇射凤凰导弹啊？ 冇啦，哎你讲起，你知唔知伊朗有军战啊？ 系 伊朗有航战啊？ 我上次 send 出嚟啲咩 ？F4 啊 ，F14 啊 ，F5 啊，好似佢博物馆咁 啊， 真 系 好似 佢依家。你依家全世界 F-14 得嗰度有得睇嘛？系啊，咁大家就可以去 望。喺内华达都劏晒啦，因为专登唔留俾伊朗， 最摧毁添啊！ 摧毁 系啊，特登唔留俾你。 系啊， 嗱，咁另外咧就讲翻海军陆战队咧派咩咧 ？F-35B 系 劲嘅呢部， 系啦。 咁所以今次系好好睇嘅。 试下会再留油啊， 同埋仲会唔会跌啊？嘛， 系咯， 即系要试咯。 系啊， 好啦，咁你讲翻咧就今次个组合咧，就因为咧空军咧用 F-22 同埋 F-16。 系， 同埋呢个 EA18G 就做咩呢？做一个地面压制，即系用咩呢 ？EA18G 可以用电子战啦，就压制你个防空咯。咁、 哦、 所以 F22 咧就去执计啦 ，F16 去执计，即系 F22 就穿透 F16 执计。咁所以咧，海军陆战队咧 F35B 咧就会去，即系都有用嘅，去摧毁一啲嘅目标啦，即系又比较前线啲嘅做法啦咁讲。咁所以咧，今次咧会叫做咩？会有个记录装置咧，就影翻晒究竟成件事要协同做到点嘅。 即系当你一个嗰阵时嘅伊拉克咁打， 系噶。但系今次全部飞机咯， 哦， 全部都系飞机。 伊拉克都打一个月啦，嗰阵时波斯湾战争系。 哦，不过嗰阵时咧，美军都信心唔大，因为嗰阵时输咗热战噶嘛。 系啊， 嗰时佢啲武器佢知自己劲，但系唔知自己劲到点啊嘛。 知劲到点，同埋点都点人哋都系有呢个米格29、米格25。 系， 仲系都觉得人哋有反啲反应能力嘅， 同埋人哋你会觉得佢系世界第四大军事体嘛， 系啊， 佢都有料到， 即系苏式最新嘅都有晒， 同埋佢啲坦克其实嗰阵时嘅数量都好多， 最多噶嗰阵时，陆军冇，如果陆军冇得输噶， 陆军冇得输啊， 如果陆军对冚咧，美国都有压力噶， 都有压力噶， 但系问题就 系、是。但你空军掩护， 空军你机场被人炸晒，雷达被人炸晒， 咪咯？ 啲飞机又被人炸晒， 跟住基本 上跟住任炸， 咪咯？ 即系你基本上你嘅即系 挨打， 即系你 挨打嘅， 唔知挨打，基本上就系落雨，俾人揈开咗把遮，跟住你又咪咁淋雨， 湿晒 湿晒， 同埋睇到晒， 睇到晒， 系好危险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个橙旗军演咧，你可话可唔可以系佢哋啲飞机大晒冷咧？ 系都系噶啦， 都系我 啊，就 F-35一定系噶。 但有冇政治意味咧？我就觉得咧，会唔会系吓紧阿金仔咧？因为佢哋话嚟紧要安排第二次美朝会谈系咪高峰啊嘛？我就喺你之前，我俾你睇下。 我话金仔话我借个机场俾你，你唔好搞我啦。 你睇下我哋咁多机炸你系嘛？即系而你乜？如果北韩咧呢啲机全部帮衬一次咧，佢真系成时代都唔掂啊！ 哇， 真系着兽皮啊！真系要全部着翻。 哇， 咪点打？ 北韩有咩多？ 系。 靶机多，400多部飞机，用靶机嚟做咩？ 我以为你空嗰啲高射炮多， 系啊，靶机多， 高射炮点攞嚟做咩？ 啊， 就系、是、俾人做靶，又唔打， 又系做靶。 系、okay. 好嗱，跟住咧，我哋要讲咧，一个啊，即系新闻埋嘅，系啦，咁咧就讲啦，就 Lockheed Martin 咧，近排咧就讲翻，就会提前咧就交付一批啊，叫做 LRASM 嘅导弹。嗱、这个、呢个咧就咁听咧咩叫 LASM 啊？呢个叫做呢个 LASM 嘅远叫做长距离反舰导弹啦，我哋就咁叫啦。其实听完都唔知咩嚟嘅。 其实我以前讲过 的，讲过噶啦。咁我哋记唔记得我哋嗰时有张图？我连张图都记得。张图咧就 是 三个破柜，系跟住中间 mark 咗 一个十字， 系啦。跟住嘅咧支导弹咧就穿过中间，系啦，其他唔爆嘅， 唔爆， 系啦，好嘅有型嘅。咁呢个咧有个 terms 嘅，个编号咧 serial number 咧叫做 AGM-158C。咁呢个咧我如果我谂。长期听我哋观众咧或者听众都应该记得噶嘛，即系158C我哋话竞在好几个版本噶嘛，系劲嘅。好啦，咁讲翻咧就呢、這个咧叫做隐形嘅远程导弹啊嘛， 即系呢支嘢系可以长程度可以当战斧导弹咁用啊， 系好劲啊，好劲啊！呢部呢但系呢架嘢就唔系超音速咯， 系 呢架嘢唔系嘅，系啦，但系可以独立作战啦， 系， 但系佢又可以用 data link 啦， 系 数据链，即系咩嗱？数据链有咩好处咧？就系、是、所有只要可以拎到嘅飞机都可以接喺度。咁最恐怖的地方就係、是、大家諗啦，有啲咩飛機呢係個 data link 可以拎晒咁多部武器機武器，然之後指揮作戰 呢 ?F35 囉。 咁所以 F35 呢就算佢自己唔擠，你只要有一架機擠就得啦。咁最正的地方係咩呢，就係、是、F35 固然可以擠啦。但 F35 可以唔使自己擠㗎嘛。佢可以派邊架擠呢，佢可以派大黃蜂啦。佢可以派 F15 咩都得嘅。所以你諗到機都得㗎啦。咁咧就派佢哋去死啦，无人机都得噶， 无人机得， 咁无人机你射咗出去之后，但系话依无人机未必做到嗰个主动雷达制度咁远，系咪？ 唔紧要，佢 靠佢自己未必得，系咪？惊，咁你唔使惊，我有 F-35帮佢， 系啊， 甚至乎我想讲啊，如果你话鹰眼得唔得？ 鹰眼都勉强得， 预警机都可能指挥到，有 data link 嘅话， 系啊， 所以咧就相当之恐怖嘅，觉得。咁啊，即系呢嚿嘢唔系就咁射咗就算 了， 有 data link 可以， 即系唔使嗰阵，唔使嗰阵时，个 F-14 嘅凤凰飞弹，我射咗就矛头乌蝇，唔知做唔做， 唔知搏一搏啦， 搏一搏， 但佢射得远啊嘛，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咧系叫做 game changer， 系， 即系改变游戏规则嘅一个武器嚟嘅。好啦，咁呢个咧就 DARPA 啦，同美国海军咧、空军咧一齐共同研发嘅嘢啦。我听讲咧，美国海军咧就下年啊。下年咧就会2019年啦，就会开始装备咯喺呢个超级大黄蜂啊 ，E 同 F 嗰度，跟住会摆到咩 F-30 啦、B-52 啦，系啦，呢啲都会载啦，系啦。哇，我想讲，你唔好话，大陆咧《环球时报》啊，佢都有讲噶，即系话呢嚿嘢，咁咧就话呢嚿嘢咧，美国咧系好急切，因为佢哋话中国同俄罗斯咧嗰啲反舰导弹实在太劲啦，咁所以咧就你应该咬底啊。你都要快啲装翻咁样，咁佢哋话咧，美国嘅短板就系你嗰啲鱼叉嘛， 系 Alex 成日讲啊， 话鱼叉又慢又钝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鱼叉短啊， 系 百几公里嘅啫， 系啊， 系啊，但系呢架劲喎， 這個勁喎，這個可以去到400公里喎。 咁你話都有基本戰斧導彈嘅威力㗎喎。 係啊，啊 ,sorry, 唔係 400, 係超過 400. 超過 400. 係啊，但佢哋唯一話中國同俄羅斯嗰啲呢大概射400嘛。 係。 但我同 Alex 講過啦，其實400冇乜用嘅。 係。 因為你係打唔入航空母艦嗰個防護層。係 防護層啦，同埋你 打唔入嘅。 你啲雷達可唔可以掃咁遠搵到目標先。 咪人哋有電子干擾啊。係。係啊，你唔好睇少啊，即係佢出價 EA18G, 冇出價啦，佢出兩架嚟。用 E18G 干扰翻你个导弹得唔得咧？其实系有机会得嘅、哦， 系 啦。咁所以咧就我谂应该咁讲，就呢架 LASAM 咧 AGM 188C， 佢哋睇到就系点解中国同俄罗斯可以呢啲九等又唔系九等嘅？佢觉得呢啲系科技穷国啦吓，就唔系钱嘅 技穷啊， 科技穷国， 科技穷国 都可以发展到咁极嘅嘢，冇理由我唔得噶嘛。于是咧，其实佢哋都启动咗09年嗰阵时启动咗。咁你谂下，09年佢哋而家都系10年啫嘛。 系啊， 做到啦， 做到。 你用咗几十年做嘢，我10年就够啦。好啦，咁佢做咗呢个咧，佢原本个名咧叫做咧 JASSM 嘅 ，J A S S M E R dash E R 嘅。 系。 咁呢嚿嘢咧就以前嘅称呼。 系。 而家好少人咁叫噶啦。 系 啦。咁咧理论上咧呢嚿嘢咧就系一个 prototype 啦，例如。 系， 好啦，咁嗰阵时原本话最大射程咧去到900公里嘅，但其实唔得嘅，点解咧？你900公里入面咧冇嘢嘅， 系， 即系嚿嘢你冇乜装嘢咯， 你瞄唔到咯，系咪？唔系个弹头 直线咯， 系啊， 直线去咯。咁但系你知呢啲系巡弋导弹要飞噶嘛？ 转弯噶嘛，晓避噶嘛？ 系啦，你话你要加 sensor 啦， 系， 咪加雷达啦， 系， 即系加啲嘅传动器咧， 系。 咁所以成件事咧，大概咧重咗之后咧就去到500公里度啦。 500都好远噶啦， 好远，500咪远过你咯， 远过 你400嘛， 系啊， 我500。咁啊，救援同埋隐形， 系， 同埋呢个路线可以调整， 系， 即系我一路飞一路转都仲得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装咗嘅话咧，基本上咧就调翻转啊，系我系解放军咧，咁我仲惊，同埋最恐怖就系呢架嘢咧，唔系挤船嗰啲，可以挤埋飞机， 飞机系啊，全部通用， 咁变咗咧就全部通用嗱，咁大家开始谂啦，如果 B1B 装咗会点咧？ 廿四碌啊， 系嘛 ？B1B 可以每个装24， 系啊， 我四架就加六， 系啊。 咁你嚟到机关枪咁射， 我灭你男，灭你男队噶啦， 系嘛？其实使乜四个？你边有96个男俾我射啫？都冇啦。所以其实咧，我怀疑咧两三个 B1B 就够噶啦。所以其实美国唔系靠吓噶，就 系 真系你冇乜男艇挡得到啊。好啦，调翻转讲啊，如果你大陆啲红旗、海红旗啊、海红旗九挡唔挡到咧，我觉得都唔得咯。 系， 因为你其实你复制 S300啫嘛， 因为同埋隐形噶嘛。 系啊，所以其实你好难啊，你连 check 都 check 唔到啊。基本上，所以都好大问题。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另一个咧就系 F35C 啦。 系， 咁 F35C 咧，我哋咧都讲过啦，系嘛？即系嗰个 F35 嘅问题就系佢三个机型啦。其实三个机型就等于咧，即系三个型号咧，就等于三种唔同嘅机嚟嘅。 系啊， 基本上，其实你可以咧完全 compatible， 可以共通嘅机件唔多。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你揾笨，即系你以为咧就一个机可以三个用，其实根本就唔系。其实根本就唔系， 所以嗰阵时咪嘈过咯。究竟即系咪要一部机做晒咁多部机嘅嘢，而应该拆翻开三部咧？ 系咯， 即系人咁谂。 系啊，所以其实同埋其实咧，你个风险摆晒同个男系嘛？ 系啊， 系有啲危险噶。所以嚟紧应该六代机唔会再咁做啦。 哦， 海军同空军应该分开。 O K， 陆战队就唔知佢点。 战队我应该都系跟海军噶啦。 系嘛？ 系啊， 即系海军要乜佢要乜。 系啊， 好咁咧就 F35嘅专案咧，最大问题就系 C 啦，依家因为嗱 A 得啦， 系。 B 都得咯，咁一就系反而你成日都听唔到 C 嘛 ，A、B 都买晒啦，唉、哎，系 C 仲要自己试紧 ，C 就唔买噶嘛， 仲要自己试紧嘅， 系啊 ，C 自己用系啦，咁但系问题 C 自己用之余咧，就成日都唔得咯，咁佢哋就话2019年咧应该有机会系有作战能力，但我哋都估未必得， 系 啊，依家都唔知得唔得，咁佢哋2017讲过啦，2018评估过啦，都唔得，咁啊，佢哋话冇乜改善。 系， 咁而家几钱咧？一部单机咧就1.5亿美金。 哇， 系真系贵，而嗰对翼系大啦，系咪？咁啊有个 即系如果啦，如果而家以 A 最平做到8000万嘅话，佢差唔多贵过 double 噶咯。 贵 double 噶，贵 double 噶，因为其实佢乜都唔同嘅。 系啊， 佢乜都要大啲个，机翼要大啲啦， 系 油箱要大啲啦， 系啊， 空中加油管嗰啲要劲啲啦，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成件事系重啲。 系， 但最大问题咩咧？佢咁重，可以载几多嘢咧？ 哦、 究竟佢个武器可以挤到几多吨咧？其实暂时都唔知噶， 未知，未可能未试清楚，真系 未试清楚，佢哋自己都唔知 道。 系理论上，如果你话一个打击机应该要载几多咧？我觉得冇翻五吨唔得啦， 系 五吨至八吨咯。 重型打击机有八吨噶啦， 五吨至八吨啊嘛。但你觉得佢得唔得咧？我觉得佢肯定载唔到八吨嘅。但系如果你载三吨，咪好鸡肋咯。 系啊， 咁你咪 J 十都赢你。 咁咪死啦！俾人追噶， 三都咪就系得内置弹仓咁多啦，系嘛？ 冇咯，系唔多噶，所以其实我谂佢应该系预计咧可以制到五至八吨嘅，五吨啦，我估五吨到啦。咁你加埋油咧？ 系啊，油都好重噶。 但系呢部嘢唔轻噶，呢部嘢我估佢都可能要讲紧15-16吨噶。 要啊。 咁如果你加埋油，可能再加埋武器，嗱，佢大概你预佢唔可以超过30吨啦。 系 中型战机嚟噶嘛？ 系 30吨以内， 30吨以内就重型战机咯。 系啊，咁你乜30吨以内？ 系， 其实你计好少啫，可能油5吨，弹5吨， 30吨咪成个1500吨重。 所以唔可能咯， 差唔多， 所以唔可能。 系， 所以呢部嘢应该轻翻少少。所以其实咧，依个问题系咩咧？佢太肥， 哦， 超重， 系 肥妹，所以咧系好大问题。同埋咧，舰载机咧系必须要减肥嘅。 系啊， 千祈唔可以肥，即系只能够瘦， 唔系降落唔到啊。 系啊，降落唔到啦，失速有危险啦。 系 啊，所以咧就而家大家都仲睇紧，我哋都觉得有啲头痕。不过咧，我哋都深信美国佬系搞掂嘅。不过可能最去2020咯，最后可能要。咁同埋就到时同福特级一齐玩啦。 系啊， 咁我觉得佢有机会去林肯号玩先啦。咁林肯号到时战神喎、啊， 而家试下佢揾部得闲啲嘅 C F 3先啊。 系啊，唔系有佢哋有话咧，近排 Carl Vinson 咧得闲喎， 系咩？ 好似又去揾 Carl Vinson 试喎。 哦， 系啊，因为近排 Carl Vinson 系啦， 即系好似好曳嘅细路仔咁，边个得闲搞边个， 而家就揾 Carl Vinson 试咯。因为其实 Carl Vinson 一定要试噶，Carl Vinson 第时都有机会上噶嘛， 系啊， 所以佢都要试嘅。咁啊，价格都要试下啦，基本上。好，呢一节到呢度先。 好。